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噶。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毒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毒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你嗰个报唔报到时间天气啊？ 好，报个时间天气啊！ 好啊，而家时间嘅下昼2:10啊，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好啦， 好啦， 嚟啊嚟啊！ 今日有个题目嘅，今日 系， 因为咧，即系虽知道小弟或者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系一个咩嘅节目啊？ 系一个好有教育意义嘅节目咯，我觉得。 唔系，系一个啊支持同心抗疫嘅节目啊。 哦，呢、這个梗系 我哋成日都呼吁啊，同心抗疫 系 齐打疫苗啊。 啱啊。 所以小弟啊，即系寻晚，即系呢一连几个星期嘅星期五咧。都冇去到飲酒啊！ 哇！ 當然，無論係我支持呢個同心抗疫又好，抑或酒吧冇開都好啊，我都冇得飲酒。 係啊， 係咪先？咁但係咧，我就開始即係你需知道，即係禮拜五放工去飲酒咧，或者去即係叫做同啲 friend 去 chill 下咧，係一種嘅儀式嚟噶嘛。 係，同意。 即係你唔係你其實真係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唔係求醉，你真係同嗰班 friend。傾偈或者講下今個禮拜發生啲咩事，然後有一種係，哎，終於嚟到禮拜五嘅感覺嘅。 係啱啊！ 你我好明嗰種，因為我之前同阿波討論起咧，我都唔係好明，但我呢半年係明嘅，即係嗰種，哎，終於嚟到禮拜五啦，我聽日可以放假，我今晚有一種呢個禮拜完嘅感覺啦。 我之前你唔特別強烈噶嘛？ 我之前冇特別強烈嘅，我之前因為我你知我向來都係風騷快活人噶嘛，我。 又或者调翻转，向来你要做呢件事都唔系就系礼拜五晚先做啦，你要做礼拜二都得啦。 系，但即系呢排真系得翻礼拜五去做先，即系咁嗰个感觉就再强烈啲咯。 嗯、 即系尤其是而家可能要申请 permission 啊嘛。 系啊， 即系早可能12月或者11月嘅时候个疫情未咁严重，都要同身边个位申请 permission。啊，我礼拜五晚可唔可以即系出去休息一下咧，即系咁样，咁、 嗯、 所以即系礼拜五对于我嚟讲系有种仪式感，咁但系即系呢几个礼拜我哋即系或者呢个零两个月我哋都系嗰句啦， 同心抗疫啊， 系啦，跟住系咩啊？齐打疫苗， 打， 系啦，咁所以咧，我即系冇得去饮酒之后咧，就喺屋企咧有一种嘅空虚感嘅，我坦白地说，真系有一种嘅空虚感，即系冇得见嗰班朋友啊，冇得做嗰仪式，有种空虚感，咁转而咧我就做多咗一样嘢喺屋企。 系屋企啊，嗱， 系啦， 自己开一罐， 咁呢、這个 唔够嘅， 系唔系？咁呢个就即系一个指定动作啦，即系自己有一罐，即系休息一下咁样，小酒怡情系咪啊？系啦，咁啊， 开嗰啲视像啊，同人 唔系啊，我开始睇戏啊， 哇，你睇戏啊？ 唔系即应该咁讲，以往睇戏即除咗工作需要之外，就系、是、可能你入戏院睇戏噶嘛。即其实小弟好少喺屋企打开部电脑睇戏嘅。 嗯， 即我觉得嗰个即如果睇动漫或者睇动画，我会嘅。但系即你打开部电脑去睇戏，我系觉得几奢侈嘅一个动作嚟嘅，因为你要坐喺度2个钟。 靜靜地做呢件事嘛。係 啊 係 啊， 即係向來都一件奢侈嘅事。咁但係呢排因為正正就係冇得出去即係玩啦，咁所以就留喺屋企睇戲。好啦，咁然後咧，我呢幾晚即係可能煲翻一啲即係以前嘅啲經典作品，例如我尋晚咧係終於睇《無間道三之終極無間》 ，即係黎明嗰一輯啦。 係啦係啦，即係之前一二一定有睇過㗎啦，一二咁經典一定有睇過，但我係一直係我未睇三，未睇三，一直都話要睇三，但係都未睇，佢尋晚終於睇，但我發現咧。自己嗱，你自己有间房啦，系咪先？ 系 你自己有间房，咁你会匿喺房入边开部 MacBook 或者开部电脑，手提电脑嚟睇啦，系咪？ 系啊，系啊。 好啦，咁我而家因为即系去咗个亲戚屋企住，帮佢睇屋啦。我坐喺张 sofa 嗰度，开住个大电视嚟睇咧，原来系另外一种 feel 嚟嘅。即系嗱，我原来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奢侈，好唔舒服，即系要嘥两个钟。去睇一套戏好奢侈，其实背后仲有一个原因就系、是，因为我要屈喺自己间房間，坐喺张床上面，因为冇一个洁净嘅书台嘛，坐喺床上面，然后你又要屈住，你又坐得唔系好舒服，然后对住个荧光幕又细一细，咁你真系纯粹为咗了解个剧情啫。但如果当你系拎住罐嘢饮，开住包薯片，然后你系对住个大电视，坐喺 sofa 有个暖炉暖住你只脚嚟睇。 哦， 个感觉系唔同嘅、哦， 因为你之前冇嗰种享受嘅感觉喺里边啊。 系啦，系啦。 哦，喂，因为我都其实坦白说，我都有啲咁样类似嘅调整嘅。首先第一个调整就系咧，以往譬如做完嘢收工，咪可能有时度完嘢啊，或者做完节目剪完嘢翻到去咧，都夜一夜噶啦嘛。咁翻到去个例牌嗰个程序系点咧？系会先可能食咗个宵夜。然后喺食宵夜嘅同时咧，就会可能开套动画嚟睇，譬如近排我睇《冲锋日一》啦，俾你到咗之后，而家喺度睇啦，睇咗四十几集啦，而家已经。咁跟住你会觉得就系因为我做呢一个嘅行为咧，佢系一个好都系一个仪式嚟嘅，一个休息。因为我知道我食完呢一个宵夜之后，我要再做嘢，我唔想我放工翻到去又要即刻紧接住做嘢，所以中间俾个 break 喺度啦。咁但系因为而家调转咗就系早咗翻屋企啦。咁首先早食饭啦，咁食完饭可能讲緊即九点零十点钟呢就已经可以开始系叫自己嘅时间啦。咁、我就调转咗个 sequence 系我会嗱嗱声清晒要做嘅嘢先，然之后就将可能凌晨嘅时间呢就攞嚟睇嗰套动画啦。我将佢前后系调转咗㗎。而家有一种系咁样。咁变相 即系你要做完嘢之后先睇动画。 係啦，之前系调返转㗎。我要睇到咁上下，我要 break 到觉得自己我唞够啦，我先至再继续做嘅。而家完全调返转咗囉。咁当然啦，因为咁样调转咗嘅关系，其实个人嘅感觉呢系效率系好咗啦，其一。其二就系当早做完之后，可能开始睇动画嘅时间系一两点，但因为后续冇嘢做呢，我可以系睇到四点钟。即系个睇嘅时间呢亦都会相对系啦，反而会长咗嘅。 但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叫做時間上嘅調整啊嘛。 係啊。 但我意思係即係大家可能成日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討論嘅，即係當你即係假設自己有自己嘅一個屋企咁樣，有自己間屋嘅時候，即係而家你真係冇幾可會睇電視噶嘛。即係例如可能我有啲叫做電視台，我想睇嘅話，可能我已經可以上網重温，係咪先？即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途徑去上網重温，或者其實你已經係睇嗰啲網絡嘅影片平台都會提供，其實你真係冇需要有個電視機㗎嘛。或者你冇需要，或者個空間冇咁大，你唔需要買到大一大個電視機㗎嘛。但係你真係咁樣坐喺度攤喺 sofa 嚟睇嗰件事係完全唔一樣。咁所以我就明白到，就算你唔睇电视，但係电视机都有佢不能取代嘅重要性喺入面囉。即係就好似其实除咗睇电影之外，你睇波都係㗎。即係你睇波你屈喺嗰个细细地嘅，可能你部电脑你大极咪又係15-16寸，係咪先，即係我而家嗰啲12寸㗎嘛，你10-0寸嘅荧光幕你逼住睇即係呢个踢波，同你真係喺屋企坐喺度，個熒光幕係爭好遠過。即係其實可能即係有啲人話係咪因為個聲音問題，或者其實我覺得唔即係喇叭又係再另外一個層次嘅嘢。但因為我係夜晚睇，我費事嘈親人，其實我係校好細聲睇，係純粹嗰個你攤喺度嘅舒適環境，同埋你唔使屈住嗰種感覺，而令到嗰件事變成一種享受咯。 系，即系你个姿势都唔同啦，即系你喺书台前面，你坐定定喺度睇，同你喺 sofa 摊喺度睇，已经两件事啦。 同埋你有一種 me time 嘅感覺啊，即係因為即係例如無論我可能之前話哦早幾個月即係冇咁嚴重嘅時候會出去飲嘢，咁你唔使理可能身邊嗰位或者可以放低工作嘅時候，咁你有一種 me time 啊嘛。好啦，到你翻到屋企，你唔使咁急入房陪另一半嘅時候，但你已經可以自己一個喺廳嗰度睇電視、睇電影。例如我昨晚睇完《無間道三》之外。我又喺度睇啊，真係咩意猶未盡，諗住再睇其他戲。咁跟住之後再睇嘅時候，咁我咪四周圍 search 咯，都係一套係講釀啤酒嘅電視劇。 係， 咁你咪又係另外一個玩法咯。即係嗰個你享受自己咯，揾翻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呢個就係嗰個，我覺得應該係要。提倡嘅男人的 me time 咯、 哦，我曾经都有呢一种噶，即系我觉得，譬如睇戏啊，睇咩咧，系要出去听嗰个电视睇嘅，即系嗰样嘢都同你讲嘅呢个原因系完全一样嘅，只不过系慢慢去到，即系老实讲啊，你要有咁样嘅 me time 啊，首先你要咁嘅 me home， 同埋有我自己嗰、那个。即系你个厅要冇其他人，你如果能够自己，譬如好似啲 friend 咁租咗个单位，哇，成间屋可以自己话事就容易啲。而家因为有时凌晨咧，我妈咧喺个厅度，譬如佢都睇电视咧，跟住咧你就觉得系好似嗰种啊，我硬系咧呢个自己嘅空间咧冇咗。即系但凡如果屋企譬如阿妹出咗去，阿爸妈出晒去咧，我真系啲嘢系会搬晒出喺个厅嗰度，喺个电视嗰度播噶。 你好似霸住咗个屋企啊嘛？ 系啦，即系嗰间屋系好似系你嘅，然之后甚或乎再进一步咧，你会觉得个厨房都好似关自己事咧，系硬系觉得好似啊屋企冇人咧，我要用个厨房整少少嘢咁 样。系啦，我寻晚有几下想去烤个鸡泡鱼干嚟食嘅，即系觉得系噶，我明明已经好饱啊，但我唔食嘢对唔住自己啊，即系要食啲嘢，你嗰个先至一个圆满嘅 me time， 或者我好似好 fully utilize 啊，即係好完善或者完美地充足使用咗屋入面嘅所有設施啊。 係啱啱啊，呢個形容啱啊，充足地用晒，同埋你覺得嗰啲嘢係屬於自己㗎喇，你唔使同人 share 囉，喺嗰一刻所有嘢都。但係呢，你啱啱嗰樣講嘅攤喺個 sofa 唔係話個喇叭嘅，你咁鍾意買 headphone 呢，我推介你試下你買嗰啲藍牙 headphone 呢。 哦，我有谂过，琴日 我曾经试过屋企有，系几有趣噶。个体验你未唔知你中唔中意，但你可以试下望住喺即系摊喺 sofa， 望住屋企听嘅电视，但系咧你戴住个 headphone， 然后你夜晚熄晒灯，然后系饮住罐啤酒，哇食住个薯片，你可以试下。我推介你， 搞到似睇啲咩爱情动作片咁样， 唔可以俾其他人听到啊嘛。 做花样，牵我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我的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烟花，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 坐在沙发。 严明熙的复杂啊， 语言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事物，它仲会不断咁样演变。同一个字在不同的文化、时间、地方出现，都会有不同的意思。语言呢，系仲会进化的，即使是一字一词微小的改动，就会有全新意思的诞生。所以这里就是教你最新成语的成语好鬼狼之 阿阿波成 与博士一。 博士一，博士一，我最近见到个个都喺度玩嗰啲虚拟嘢咧，玩到饭都唔食，工都唔翻啊！呢、這个情况应该讲啲咩咧？ 应该讲啊，唔好躺平。 博士一啊，你真系好襟咯啊！不过咧，其实我只系想问下有啲咩四字成语啱用嘅咋？ 咁你可以用乌物丧志啊。是来自于《书经》吕奥啊，意思是换上珍奇的异品，丧失了原有的壮志。 哦，博士一啊，咁如果来到二十一世纪的话，换物丧志又可以变成怎样呢？ 啊，你这条问题问得真是好，今集就一于教你换物丧志的最新用法啦。波成，你个 friend 玩咩啊？呢排 我见佢喺网上面玩嗰啲星座运程啊、配对嗰啲咧，入晒自己嗰啲出生年月日入去啊。咁我系咪就可以话佢换物丧志？ 错啊，因为佢玩到冇晒啲个人资料，所以系换物丧尸，私隐个尸。 哦，我明啦。我个 friend 咧，佢仲玩到冇晒钱啊！咁我系咪就可以话佢换物丧钱啊？ 错啊！钱唔系最重要啊，人生最重要嘅系时间啊！所以你应该闹佢，你真系换物丧标，因为佢已经唔需要再睇时间，简直系丧标啊！而如果啊，佢系小朋友嘅话，就系换物丧标童啊！而比起时间更加紧要啊！因为佢连人生嘅机会都冇埋啊，你就可以最尾闹佢啊！你简直系啊，换物丧标机，代表啊又冇标又冇机会啦。嗱、 哦， 阿波成，令人丧失斗志啊！除咗玩呢啲虚拟嘢之外，仲有啲咩啊？ 我谂系爱情咯，博士。 唔系啊，爱情系令人麻木咋，或者麻木啊？是草印花换嘢啊，超级市场便利店嗰啲啊，你就可以指住嗰啲喺啊便利店或者超级市场门口问人有冇印花嗰啲啊，话佢啊真係换物丧志啊，换嘢换到啊冇晒啲时间啊。 哦，咁呢香港地嘅博士仲有啲咩係啱用呢？ 嗱，香港地除咗换嗰啲煲煲叉叉之外，最令人心烦气躁嘅失去理智就是换楼换车，所以你下次见到有人搬屋或者换个架新车，你都指住佢闹，你真系啊换楼丧志啊，或者换车丧志啊。 博士一啊，但系呢啲换车换楼咧咁大件事咧，唔关我事又冇钱啊。 你千祈唔好咁谂，就连啊一啲生活小事都可以烦到你冇晒斗志啊。情况就好似啊，早几日落雨啊，出门口行几步就湿晒。咁你啊，翻到公司要做啲咩啊？就系要拎个对新嘅袜出嚟啊！咁呢个时候你想闹自己啊？唉，真系换袜丧志啊！换到我个人啊，都冇晒心情啊，换袜丧志啦。

喂，我是 Miss Pilic 小猪姐姐，想知道我拣牙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妹。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系有小猪姐姐啊，你好啊 ！Hello，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小猪姐姐啊。我平时咧就系喺17度做直播嘅，咁啊平时最中意咧就系做功课啊、睇下书啊、读心理学嘅。等我指教，嗯。 我真系惯咗要咁样自我介绍， 系啊，翻学就要啦，有一分钟自我介绍，你俾一分钟，我而家都可以讲俾你听啊。 咁但系呢一个名即系小猪姐姐咧，或者我记定话叫你猪姐啊。 猪姐其实我本身不是叫小猪姐姐，我谂住讲叫小猪姐姐嘅，好似啲工人咁样咧，姐姐、哦、姐姐。 系， 但系点解呢个名系小猪系？ 系点样嚟嘅？ 系啊， 因为本身我之前细个嘅时候都有打机嘅，中意同啲台湾人打机。咁其实台湾人咧叫小猪系 OK 噶嘛。 系。 咁所以我就嗰阵时就叫咗自己做即系关于猪嘅嘢。咁、 嗯、 去翻香港之后，嗰阵时打机直播咧，我之前做咗层打机直播嘅。都是叫小豬，跟住就改唔到啦。咁、嗯、我本身都中意小紅人嚟嗰只小豬嘅， 哦， 所以我覺得 OK 啦。不過喺香港諗翻起又覺得啲怪。 咁所以就加姐姐兩隻字。 係啦，加個姐姐落去好似好得意啲咯。 直接叫豬姐個霸氣咯。 我本身以為個姓氏啊，或者係生肖啊，甚至問你攝咗太歲未啊， 或者嗰個英文名 Judy 啊，即係嗰啲咧。但你讲你系有，譬如做直播嗰一样咧，咁呢样嘢大概做咗几耐咧？系咪一开始都系攞小猪姐姐呢个名，跟住就去做直播？ 系嘅，一开始我打机直播咧，系就咁，其实系玩嘅火分嘅， 系 咁样，跟住之后到咗17嗰度咧，咁就应该系八个月咯。 咁而家除咗即系打机直播之外，直播仲会有啲咩喺嗰度发生咧？ 直播我而家直播就冇打機啦，即係傾下偈啊，講下冷嘅啊。咁、我本身心理學噶嘛，嗰、啲都會收啲哲學嗰啲咁嘅，得閒聽到啲好有趣嘅就聽下咁樣咯，分享下俾人聽，搞下 get 咯。其實我最中意搞 get 咯。 你 請 請請， 係冇啦，唔該，留俾瞓醒。 但係心理學或者哲學嗰方面，你嘅即係呢排，例如係講啲咩 topic 啊？ 例如可能讲自由意志嗰啲，即系可能话有个古仔系关于有一条友冻咗喺度，咁你就放咗啲晶片落佢个脑度，咁咧佢就永远都唔会控制你住嘅。但系咧，如果你拣咗 B 呢个选项咧，佢就会控制你拣翻 A。咁究竟你系咪真系有自由意志咧？咁样，所有嘢都系你自己拣嘅。 哦，咁然后你嘅直播就会即系分享呢啲啦， 分享呢啲，跟住就话人就觉得可能有啲人就觉得冇，有啲人觉得有咁样咯，有啲人就觉得自然反应，可能系你环境影响嘅咁样，所以好多呢啲有趣嘅嘢可以分享，其实有啲人都会中意听嘅，所以成绩唔系咁好咯。 点解啊？你都讲得到啊？ 讲得到啫， 讲得到，但系考试答唔到系嘛？ 答唔到。考试英文嚟噶嘛？我识啊，喂，写唔到啊，大佬，我点串呢个字？ 我中文讲 到，自己个中文喺隔篱咯，有中文自己隔篱咯。 第一印象， 第一个部分咧叫做第一印象嘅。 俾你估一样嘢啊！我同佢边个都系读一啲心理学啊、哲学有关嘅科。 是 吗？我有一个是的。 有关的科。 是的。 应该不是阿一 咯。原因是什么呢？ 不像读得到书啊。中三哲学。 你似中学 出来跟车的师傅。 是啊。不是你似入来的。 搬那些汽水搬了很多樽的。 是啊。跟着入来电台帮手拉下线先开始。 是啊。由低做起。 跟着整下冷气有一日有个主持啊不如你试下开咪啊。 叫面口啊。 通常那些经历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覺得是一佢就唔似係， 你估你諗下佢拎住本書喺度行咧，唔似咯。 係咪好有衝突感啊？即刻覺得 唔得嘅，你唔可以拎書。 係真嘅答 案。好咧，我同你講睇內涵㗎，係咪？即係點睇啊？呢度冇睇。 啊，通常啲嘢第一下都係睇表面嘅啫。真嘅答案啦，睇表面嚟講啊，係會錯㗎。 啊，所以話。踢拖都是教授嚟噶嘛 所以佢咪唔合格咯，所以 系 睇錯咗咯。 唔係都高分嘅，有 B 加嘅 B 加 OK 啦，好啊。佢真係好有衝突感噶，就係佢平嗰陣時佢讀書咧，就係、是、一個咁嘅碌，然後背囊裝住幾本嗰啲佛教嘅書啊，跟住又會讀 佛教讀。 我以前讀宗教同埋、 啊，你知唔知？ 我咪讀宗教同埋哲學咯，同埋你話好唔似咧，但其實我電話入邊有個 app 係心經簡介咁樣咯。 哇！ 但我個 wallpaper 係明日花。所以系 呢个人系 系啦，我上个礼拜先买一本写真集翻屋企睇。 哇！ 但我记得我嗰日我系着住件心经嗰件袍咯。你记唔记得我件心经衫？ 我记得。 我行入去成人用品店嗰度就买一本。 你叫我念珠喺度拣啊，边间好靓？ 你明唔明？佢里边嘅欲望太强，所以面嗰阵要搵啲嘢封印住自己。如果佢唔着件心经嘅衫，佢应该会再黐线啲咯。 因为仲有三上油啊。 系啊。所以系冇。原來是沒有東西看的這件事是但是 你有沒有發現即自己看男仔這件事向來準不準 或者讀完心理學之後去看男仔是不是即看他一舉一動你會找到他一些端倪例如他是不是會分手之後會殺人那些、啊、因為我這陣子看這些、啊、 我通常死了的時候就會知道 去到那一刻就知道那些東西 我知道原來是你 我男但睇唔睇到噶？即系睇佢都 睇到少少嘅，即系我个人本身嗰个安全感啊、危机感比较多嘅，即系你可能要对我好好一排，我先至会话够胆出下街倾下偈嗰啲嚟嘅，咁样咯，都识地咯，即系留有得谂嗰啲嘢啦，即系我挂住你，但系我想打机，我嫌闷，咁我搵唔搵你好咧？搵你好麻烦，出街又搵食乜要俾钱喎咁。咁你女佢掛唔掛住你？咁你唔會話佢唔掛住你？咁佢可能真係有啲嘢做緊。咁不過佢唔係話真係好掛住你咯，咁樣嗰啲咯。你覺得即係你知道呢個男仔，其實我唔係好 care 個男仔究竟諗緊啲乜，係佢點樣表達呢樣嘢，點樣表達佢呢個能力，邊個諗法咁樣咯。即係如果可能話、哦、我其實好想見你，咁你唔揾我，咁我咪會好嬲咯。你唔揾我掛住你、哦，咁、但係你會講聲嘅，你有交代啊，我掛住你啊，但我有嘢做喎、哦，咁樣哦，咁我、哦、好啦，咁你哋可以做自己嘢啦，咁樣睇下寫真集又得，咁、啊簽我念珠又得，咁樣都得，咁但係你要講聲咯。 哦，即係要有交代嗰種。 Citation 小豬姐姐2022， 咁啊換言之，其實咩係咪喺你嘅角度，其實天下間嘅男人離不開都係咁樣樣嘅咧？ 咁又唔係嘅，有啲就有啲咁都仲有啲人係唔睇三上眼轉睇第二個噶嘛，即係都有啲可能乜都有啲嘅。我最近有啲男仔好興玩 NFT 咯，係啊喺度研究咯，研究到上曬腦。你三個鐘前問佢：喂，你做緊咩啊？佢我睇緊個 NFT 啊咁樣。你過咗四個鐘之後問佢做緊咩啊？我睇緊 NFT 啊咁樣。你係咁重複都係 NFT 啊？點解會咁嘅咁樣？你唔知佢做乜㗎？我唔知佢咪即係開頭要 NFT 係條女嚟㗎，即係點解可以睇咁耐啊？ 我睇嗰啲， 我改个名叫 NFT 啫， 摆自己上网先。 我嗰啲系另一啲，都系三个英文字母。 拍卖独特嘅变卖品啊！ 但系咩类型嘅男仔系比较吸引到你咧？ 吸引到我， 即系你都讲到好多唔同类型嘅男仔噶嘛，即系有啲又会睇写真集，但有啲又睇 NFT。 我唔系睇咗啱先识嘅啫，佢加一咯。 咁咩类型嘅男仔系吸引到你？ 用下脑嗰啲咯，即系会讲下嘢，会谂下佢自己啲未来咁样。啊，我举个例子，我之前有我第一个男朋友咧，点解我中意佢咧？嗰阵时佢17000人工，其实佢唔多嘅。咁咧，佢同我讲话，佢忽然间要转工。佢本身咧就系、是、住将军澳，咁就喺长沙湾咁样。咁然后咧，唔系喺荃湾。咁跟住咧，佢份工咧就加佢5嚿水，即系佢有份新工。但是他又要轉到去長沙灣，咁就近少少。但是他做嘢咧就夜咗好多，8點幾9點先至可以放到工，咁佢啲時間就錯曬，因為他平時會做 gym 嗰啲嘅，咁佢出事啊，咁佢就會好唔舒服，好唔開心。咁我問佢點解你5嚿水都要轉啊，大佬咁樣？跟住佢話因為佢覺得個名好聽啲，佢想喺度轉個冷河之後再去做，其實。 即係你會發覺呢條友係諗緊嘢嘅，即係佢唔會話哦，我喺度做就做啦，呢一世就喺度做啦咁樣，佢會諗啲改善或者改變，佢願意接改變咯。去接受改變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你最有吸引力嘅地方，因為佢每一次都有新鮮嘅嘢話分享俾你聽。啊，今日睇咗啲乜？我今日做咗啲乜？我諗咗啲乜？你覺得呢條友係用腦諗嘢嘅咁樣咯？咁、哦、我覺得呢啲就最吸引嘅。係 咁唔吸引嘅地方會係啲咩咧？ 唔吸引嘅地方會係咩啊？ 係即係唔一定淨係佢嘅，即係總之男仔對你嚟講唔吸引嘅位置會係啲乜嘢？ 唔中意屋企人咯，好唔中意屋企人嗰啲，即系啊，你阿妈好点点点，你阿妈点点点咁样，咁你冇得倾噶嘛，系咪先？阿妈呢啲嘢系咪先？我又 佢唔中意你屋企人， 系啦系啦，即系唔外屋及乌嗰啲。 咁如果佢唔中意佢屋企人咧？ 麻麻地，因为你谂下，如果佢唔识中意屋企人，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如果我成为咗佢屋企人，佢都有机会唔中意我噶。系咪先？即系结咗婚咁样，跟住佢同你讲，即系我即系变咗佢老婆啦。咁佢又可能觉得哦，你拥有咗呢个女仔啦，系屋企人啊应份嘅。咁佢就开始可能 用翻嗰套对， 系啦，用翻嗰套对屋企人咁样咯。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就想小朱你分享一个秘密俾我哋听， 秘密俾我 哋，关于你嘅秘密啦。 我嘅秘密啊， 比较少人知道嘅，系啦。 我都睇三场，我呢啲唔系秘密， 我哋呢啲 你唔讲得嘅，基本嘅李奶，应该 要啊，每日要睇一次添啊。 咪系咯， 人哋以前出 MV 噶嘛。 我上次先睇完佢 IG 去得迪士尼佢。我嘅秘密啊，应该关于生活嘅话咧就。我会试过，我细个唔知点解好中意屙屎嘅，我唔知点解，我唔知点解食食下饭都肯放屁，咁我点算呢？我嗰阵时咧就食下嘢，跟住急屎又拎住咗苹果，咁我系会拎入去个厕所度食埋， 即系会一路去厕所，然后一路食嘅。点解唔？但系点解唔放低？ 我唔觉得好污糟，因为我手喺度，咁我又唔会话整污糟啲嘢，咁我咪食埋先咯。 因为你冇嗰个概念，厕所等于污糟，因为嗰阵时 我觉得自己屋企个厕所干净， 我 觉 得厕所干净， 好合理。 我都听过呢句说话噶，我都听过呢句，屋企厕所干净。 我妈都咁讲啊，佢话啲系自己噶嘛，梗系干净啦，唔使冚厕板噶。 你唔系觉得自己污糟嘛？你咪想咁睇你啊嘛？ 我话你中意啦，你中意啦， 即系点系点啊？入我喺里边食， 你大个入去，但几多岁开始戒咗呢个坏习惯咧？ 呢个坏习惯嚟嘅咩？ 即系你到而家都仲系嘅？ 冇。 你竟然发现到原来呢一样嘢叫做唔好啦，系嘛？ 太卫生啦， 系啦。 即系大十几十六岁咯，嗰啲时间咯，忽然间就觉得即系谂住苹果冚住下去嘅时候，望一望苹果。啲放低好啲，不如食埋先啦咁样，或者食埋先，咁就企咗喺厕所门口度企度食，食完之后先入去咯。 但我系识得有啲人系直情连电话都唔带嘅，系啊，因为佢话你拎电话，例如你会倾嘅，你咪怼落块面度咯。 啊， 咁你又拎入厕所，咁佢一定会弹到噶嘛，弹到然后你就揩落块面度。 系， 咁然后嗰、那个。即污糟程度在他眼中是極嚴重咁樣咯。 但我試過有一次咧，細個時候冇拎電話入去嘅，跟住我道門開唔到咯，跟住入邊韞咗兩個鐘，唔知做乜咯。跟住就等師傅開嘅時候，去到即你明唔明啊？即如果屋企冇人嘅時候，我就喺度嘔到死噶咯喎。 但屋企有人嘅， 即嗰日好彩屋企有人咯。但如果屋企冇人嘅時候，我會死噶，係咪先？即你想我點啊？即诶、哎，你冇电话又冇苹果，系咪先？你冇嘢做啊，你明唔明啊？你除屙到督之外，你都唔知咩可以做，你明唔明啊？ 你喺入边做咩？ 系咧，仲有啲咩可以做咧？ 咩可以做？冲凉冲两次咯。 咁你嗰次嗰两个钟喺入边做啲咩？ 就坐喺度咯。 你都唔会有心情冲凉噶。 系啊，咪因为你系冇得冲凉，因为师傅冇得戳下，喂，你真系恭喜发财咁，大佬你点啊？真系 系咯，都冇凉冲凉，都好合理，无啦，师傅开咗栋门， 洗厕所咯喺里边， 冇事就好啦。 本身都话要整一个钟，点知五分钟就整完。 但你十六岁之后，你话你可以发现到呢样嘢，咁所以而家就会即系回复翻所谓正常啲嘅状态。 正常啲，我拎电话咯，唔拎苹果咯。 我想知道你最离谱是嗰日喺厕所边食啲咩咧？ 食饭咯， 我谂嗰时对你嗰个基本啊。 屋企厕所，我系喺因为学校小学嘅时候食，即系捞面嗰啲，咁打钟，咁啲老师又行紧喺度巡，咁我肚饿，捞面你知，捞面系唔等得噶嘛，你要尊重佢，你俾咗六蚊去买，咁先你又放番茄又放豉油，咁你食完之后。 咁你食唔曬，咁你咪喺廁所食埋先走咯。喂，個廁所好大噶嘛，咁 唔係，但我呢個有做過學校嘅廁所 係翻入嚟， 但唔係你，唔係，我覺得個重點喺動作嗰度嘅都係，即係因為我都有試過嗰時中學嘅時候又係要避開啲風紀啊。訓導處老師係匿入去男更衣室嗰度，係係食燒賣魚蛋咯， 係咯。 男更衣室 O K 嘅， 唔係但男更衣室其實隔離就已經係啦嘛， 係咯， 都唔係爭好遠噶嘛。 個廁所真係污糟得你唔會想匿留喺裏邊咯。嗱，即係譬如頭先你講話， 你覺得咩學校嚟嘅先？ 渣男校，渣啦，男校。 污糟啊嘛， 污糟 系 啦，系啊，你仲匿喺里边 搭嘢咁样， 你唔好喺里边食嘢啦，我喺里边一阵间我都顶唔顺啊！ 心理龙爪手， 跟住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咧，就同你玩嘅。 系 假设咧，你画一幅以春天做主题嘅画啦，以下会有四组人啦，你会将边一组嘅人咧画喺呢幅画里边咧？ 嗯嗯 ，A 咧。就是穿着婚礼的即是结婚那些礼服的新人。B, 就是在跳緊舞的女仔。C, 是喂緊白鴿的男仔。同埋 D, 置身在花海当中的少女。是啦，你估你会画 B 一样嘢喺幅画里面呢，是用春天做主题嘅，有呢四个选择。 春天做主题。 我应该会揀 D 啊。 置身花海。 是因为少女啊，是因为有少女啊。 唔系，我觉得花海啊，反而花海吸引咗我。 你喜欢啲海啊，嘛嘛。 唔系，我喜欢啲花， 佢喜欢花， 明日花。 我会揀 boy 文歌起舞嘅女仔。 哦，咁我应该会揀喂白鸽嘅男仔咯，仔啊嘛。 啊，系你会揀男仔。 系咯。 我揀 boy 系因为应该最容易画咯。 我原来咁简单，原来 喺四个里边冇咩关系嘅，我相信。 呢个系测咩嘅先？ 呢个系测咩？我哋下一个部分翻嚟咧，就会揭我哋拣个猜想要啲咩。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小猪，你觉得波城份人点呢？ 我觉得佢开头个样系读书叻嘅，唔错唔错，但原来佢系唔老实嘅，一定系古古惑惑啊！喂，我是 Miss Pilic 小猪姐姐，想知道我拣哪一顶波绳，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侯妹妹。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小猪姐姐啊，咁我哋有呢一个嘅心理测验，重复一次个题目啦，就系如果你要画一幅以春天做主题嘅话，以下有四组人嚟，会将边一组人画喺里面呢 ？A 就系着住嗰啲礼服啊、婚纱嘅新人啦 ，B 就系我揀嘅跳住舞嘅女仔 ，C 就系小猪揀嘅喂白鸽嘅男仔，同埋 D 阿一揀嘅花海当中嘅少女啦。咁我哋就逐样揭晓究竟代表紧啲咩啦。 你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揀咗 A 着住结婚礼服嘅新人呢，代表你揀对象嘅时候，你认为吸引力十足嘅外表呢系最重要嘅，跟住就系嗰个性格啦，你会鍾意热情如火嘅对象，亦都享受一见钟情嘅感觉，所以认识一段好短嘅时间，你就可以将个关系进展得好快啦。咁今日好似波城咁样揀咗 boy， 民歌起舞嘅女郎，好似小猪咁样揀咗 C， 喂白鸽嘅男仔，又或者好似阿一咁揀咗 D， 置身花海嘅少女，又代表你喺爱情当中等待緊一个点样嘅人呢？ 心理龙爪手， 我揀 boy 嘅，好似我咁啊，跳舞嘅女仔呢，代表系等緊一个老实嘅伴侣。 你等唔等到啊？ 你有冇俾人出卖过？ 咁又冇啊！我出卖人就可能有， okay, 人哋出卖我就冇。 你不知啊， 因为佢话拣 B 嘅人咧，系会觉得即系靓仔或者靓女冇本心呢样嘢系真嘅，所以外表唔系我择偶嘅先决条件。 咁我梗系唔同意啦，咁靓女咪啊？ 系咯，冇咩关系。 系咯，我就觉得冇关系。虽然我同意个 即 系逻辑啊， 就算我唔靓仔，我都冇咩本心。 系咯，即系点样 一个人版啦，系咪先？系啊，同埋外表永远都系择偶条件之一嚟嘅。翘埋一揀嗰个先啦，佢揀嗰个花海里面嘅少女呢，如果画呢个喺幅画度，代表呢你心目中等待緊嘅另一半系一个 soulmate 灵魂伴侣，因为佢话你系追求心灵满足嘅人啦，所以 梗系啦，梗系啦，啱啱都听到啦，我哋 好明显啦，系嘛， 好清晰啊，系嘛。 而至于啊，小猪你揀嘅 C 啊，嗰个为白鸽嘅男仔，代表你等待紧系一个理性嘅伴侣。 啊，系、哦， 咪呢个咪你啱啱讲嗰个咯？ 系咯，系咯，咪点解咁准嘅？ 佢要揾一个有 planning 嘅人啊嘛。 系 啦、 啊， 上进啦、啊，嗰、 啊、 种嚟嘅，因为佢话佢系咯，即系呢个似乎都 fit 你啱啱讲嗰样。系啦，即系佢嘅 elaborate 少少，佢话即系主要总之随住你嘅人生嘅状态累积咗好多一啲智慧等等，令你而家。即係對於其他嘢會鬆容一啲，亦都希望即係你會想對方理性，但對方雖然理性，但面對感情嘅時候，有時會流露感性嘅一面。 哎呀，係啊，好準。 你講曬啦，又要感性嘅時候感性，要理性嘅時候理性， 有冇講佢好俾面啊？對我哋心理測驗， 你知唔知我心理學第一堂教咩啊？ 係咩啊？ 就係話俾你聽，心理測驗係唔準噶。 我唔知上堂大上堂有冇心理測驗玩過？ 冇噶，黐線大佬。 有一个哥直情系玩心理测验咁样， 一日嚟上堂就系玩心理测验，一个礼拜上一堂，有三堂，每一堂系一个心理测验， 都抵玩啦。 一个三个钟上， 咁但系佢话唔准嘅原因系咩啊？ 呢啲系冇嗰啲实质嘅证据啊，冇 citation， 冇来源啊，嗰啲咁样咯。话即系你知，喂，你谂下都好惨嘅，人哋 用咗成世喺度研究一个心理，先叫心理学噶嘛。跟住你出个测验咁啊，攞我个奖，你冇嘢啊嘛。 咁换言之，所以你平时会唔会睇呢啲？ 我平时会睇嘅。 哦， 书有书咁读啫，书啫嘛。 我想知有冇男仔系会用心理测验嚟追女仔？你觉得 work 唔 work 嘅？ 我觉得佢好傻猪咯，单纯咯，少少嗰啲。 你有冇遇过一啲好意想不到追你或者氹你嘅一啲方法咧？ 借啲嘢行开行埋嗰啲咯，即系忽然间又行。即明明你隔篱有厕纸系要攞我边嗰啲咧，跟住企起身咁样挨过嚟咁样攞啲嘢咁样，喂你咪要啊，你咪要嗰啲香啲啊，咁拎俾你咯，你做咩？咩都你攞过嚟做咩啫？你好熟咩而家？咁 但即但呢个系身体接触啫， 系啦， 即唔需要太早有身体接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三唔识七咁样，即懒浪漫嗰啲啊， 哦、 即行路都有型咁，以为自己成个村啲人都系望住佢咁样咧。即系你觉得我以为我行喺隔篱打灯嘅，即系明明拎住喺度行好有型咁，世界系佢咁嗰啲咧，但嗰啲通常太有自信，所以其实我麻麻地靓仔噶，即系、 哦、 我觉得靓仔真系冇本丧噶，即系 样啊又准啦，真系又准啦， 专咁即系你过去嗰啲都系样衰嘅。 其实我真系想讲嗰啲嘢唔系靓仔喎。 咁同埋佢哋都系咪有啲特质系吸引到你，令到你觉得 乖咯，唔会成日沟女咯。 系 即系睇女冇问题嘅，一齐睇咯。 嗯， 即系一齐即系嗰条裙有少少短啊，望望先咁样就 OK 嘅。但系如果佢成日同咗好多女倾偈，不过你话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要 check 一个男仔咧，即系佢有冇出轨嗰啲啊，我觉得一个好好方法，即系如果真系要 check 电话，但我好少 check 电话，从来唔 check 电话，因为我都要呃得做呃嘅。即系千祈点样睇嗰个人咧，千祈唔好睇佢同啲女，即系如果你有限时间，即系要佢冲凉，剩翻三分钟，你唔好问佢点解冲凉要三分钟咁少啦。 锁佢厕所度。 系锁。 有两个钟时间。有两个钟时间慢慢睇。 师傅今次上嚟唔系开锁，系同我 lock 住个 lock 咗锁。 跟住好啦，咁你有限时间睇佢电话咧，你啲对话就唔好睇佢同女仔倾偈，通常都系来来去去嗰啲嘅啦，系咪先？咁因为佢如果系有嘢，佢都会收埋啦。咁你通常同啲男仔倾偈嘅，因为咧喺男仔 group 咧，通常同兄弟讲嘅嘢先系真噶嘛。 哦， 冇错，通常都系约出嚟先讲嘅。 以为 我从来冇睇 到一个， 我好蚀米咯。我通常都系约出嚟饮两杯嘅时候讲，唉、哎、死啦呢排， 咪咯后头真系唔留有证据啦， 有啲痕有啲痕， 梗系唔留证据啦，傻嘅 你知唔知太低手？你啲男朋友话就话兄弟啫，你知唔知信唔信得过？ 一打兄弟讲咗俾隔篱嗰个听， 系 佢又传翻过嚟，咁、 啊、 我唔死， 一个唔小心咁样留口风，好难讲啊呢啲。 女神实验。 跟住我哋有一个情景啊，假设啦，你去即系叫见家长，第一次见对方嘅屋企人咁啦，你估你会准备啲咩嘅礼物上去啊？你嗰日会点样准备自己？可能由衣着开始啊，甚至乎系会提议点样安排去食嗰餐饭啊、见面啊咁啦。 你有冇见过家长？ 之前 有冇见过家长甚少嘅，因为其实我而家廿一岁咗，睇唔得出。 睇得出啊！睇得出啊！ 系嘛？喂，都系多谢晒， 都系。我都系廿一岁，睇唔睇得出 啊 ？O K 啊，我 keep 得几好啊，叔 几好，唔错啊。 其实我二十添咋？ 系嘛？系咪啊？ 多咗 添唔添？ 多咗。我系以为你啱啱先毕业嘅中学， 系嘛？ 得啦， 我 用你。 唔好意思， 去翻正题， 我就去买新书啊，新学期。 所以我哋今日 讲，你仲讲？ 所以我今日嘅见家长系见班主任啊， 翻去见老师。 冇点样见正式见我，但系去过屋企咁样即系男仔 friend， 但系你又有啲嘢嘅男仔 friend 咁样，啲、 哦、 去下屋企食下饭，即系打下机咁样，食个晏昼咁样嗰啲有咯。 但系又见到佢屋企人嘅。 系啦，我会着乖啲咯，着啲斯文啲嘅衫，即系可能 校服咁 长裙咁样， 斯斯文文，学生妹等紧你啊！ 咁戴个眼镜噶嘛， 系 真系戴眼镜噶，你讲真啲个 咁有冇？同埋咧，食饭安排，即系如果我 系 上屋企啊吓，咁食饭安排通常又唔会安排咯，即系原因系因为我觉得好似好有主導權咁嘛，因為我去人哋屋企，咁佢係想當我係客噶嘛，咁、 哦、 我梗係俾咗面佢係做客啊嘛。 咁你覺得你會揀去人哋屋企食定係約出嚟食咧？如果有得揀， 我會在屋企好啲嘅，因為一開頭見面先要 high 嘅時候，我覺得有啲尷尬。即系喺出约出边，因为出边有好多种好危险嘅嘢，即系例如我会迟到，忽然间我塞咗车，咁你点同人讲？我咧我塞车，唔好意思，跟住等我半个钟啊。咁但系如果我约咗喺屋企，咁唔讲实时间，因为你唔使约，佢唔使准备啊嘛。佢屋企着件衫咁样攞杯茶，咁我可能同我男朋友讲我迟啊，等我啊咁样。咁我好啊，好啊，等你啊。咁你就算我男朋友等我半个钟一个钟，咁佢等啫，唔系佢屋企人等啊嘛。咁咪咁，然後佢先一齊上嚟，咁大家好好睇睇啊，係咪先？ 哦，即係等到你個過程喺自己屋企可以舒服啲睇下電視啲。係 啦，即係唔會覺得我遲到，即係係啦，覺得哦，佢哋應該行個街先上嚟咯，咁樣即係可以多啲準備，多啲空間，我搞掂啦，我先入嚟咁樣咯。 你估去到咩階段，你先會覺得係要去見家長？ 見家長其實好少調翻轉，好多時候係個男仔見到屋企人多過我去見佢屋企人。 哦、即係好，你試過就調翻轉就 係啊！會帶人哋上嚟見下媽咪咁樣咯。媽咪好中意見人嘅，好中意問佢你做咩啊？你住邊噶？你屋企人點㗎？你幾個？ 你阿媽又係讀曬 call 係嘛？ 有分析㗎嘛？ 即係唔係你幾個老豆啊？咁樣 佢中意見下先。 有冇住李嘉誠㗎？我老豆咁樣。 阿田你好啊，我同你做完訪問嘅咋？不過佢話你好中意見人，我上嚟見下你。 系啊，靓唔靓仔啊！ 但系，我想知佢哋上嚟见伯母有冇任何嘅准备定系？ 第一次通常都有啲准备，但其实咧，因为我出街好多时候，可能男朋友会喺我门口等我 哦， 即系其实妈咪会 say 个 hi 咁样咯。 哦， 啊，边个叫咩名啊？其实可能唔会一个正式上嚟屋企见面嗰啲，偏向可能系即系我想我妈咪认识我。身邊嘅人，因為可能我做直播，媽咪覺得好危險咁啊！喂，你危險啊，梗係即係見你睇下識邊個啦，咪點呃咗個女啊？咪先，即係我喺屋企始終食蘋果啫，咁拎間帶去第二食其他嘢咁點啊？咁然後咁，所以我就同屋企人講嘅時候，我就偏想俾佢見多啲嘅，咁就變咗未必下下都係咁正式嘅，但係就會即系会几乎成日都会见到佢，问下佢咁夜啦，我女去咗边啊？咁样几点啊？早啲翻屋企啊？咁样，即系我想睇下，即系个感情好啲，即系最紧要妈咪开心啊嘛。即系如果唔系我出街佢唔安心，我又觉得唔好。 恭喜思阳， 訪問最後我們就準備了禮物送給你了。 是 你開的題目就是直播東西。 是 我知 你平時直播是需要什麼的設備的， 即 除了電話之外 一個漂亮的女才我啦。 那就齊了， 不用特意要打燈、啊、 要當然要打燈、啊、太黑了，我怕我自己。 跟住之後還有 手機搞咯。其實本身是想要支麥嘅，即係我平時只諗住咧插個聲卡咧，咁樣可以講啲嘢清晰啲啊嘛，開心啲啊嘛，嗰啲咯。但我唱歌唔好聽，我發覺你唱歌唔好聽咧，你貼個支麥咁近啲人聽到清清楚楚咧，走音都啲尷尬。 哦， 跟住最後就冇買到。但直播就通常都係呢啲咯。攞杯水咯，即係啲水係好緊要嘅，即係你有時坐定定，你屋企人唔係大到咧，就豪宅咩咁，你擺咗喺度之後，你喐唔到噶嘛，即係下下叫媽咪去拎咯，即係、 哦、 啊啲水我肚急尿等等先咁樣，即係最好有個廁所喺隔離啦，即係係咪先？即係有 廁所對你嚟講真係好緊要， 唔知會送個工人俾我噶，有冇工人姐姐可以送啊？你個袋有冇個工人姐姐啊？ 我都想啊， 我都係覺得，因為直播咧，我都喺度諗緊設備上嘢，咁基本上要啲嘢又可以好。简单， 同埋好似你有要需要嘅，你都会有 系咯。复杂嘅嘢又好难俾到，即系例如工人姐姐咁样， 系工人姐姐。 所以 要问敲门啊，等先，好似人敲门啊，工人姐姐。 你帮佢买咗啲 like 送俾佢。 我哋呢度电台啲 technician 送俾你，我拎翻去帮你驳线，睇下工程部睇边个你中意，拣咗佢啦。 我知道工程部会好中意你， 系啦。 见家长。 所以你 系喺 呢个方向啊， 从一个好古怪嘅方向出发， 系 新一年啊，竟然送啲咁嘅嘢，系估我唔到嘅， 啲装饰嚟噶， 唔系，我送嗰个钟俾你。 又系要提你， 哇！你有啲料到啊，新年送钟， 提你， 好嘢， 系你够钟完直播啦， 唔系啊嘛，你送个钟俾我，双发英。 心嘅嘢，即係你當 三廿零四廿蚊嗰啲啦， 嗰啲咯。 因為我特登揀個 三廿幾嘅鐘俾我， 我特登揀個細細個嘅鐘，等你可以擺隔離，唔好俾人發現。 係老禮啊！ 然後就可以，差唔多啦，時間差唔多完。因為我發現我而家做直播嘅時候，都係發現成日都冇睇時間。 哦， 係啊，我發現即係因為你玩或者做嘅時候，你會 你好容易投入咗，你以為 係啊，你就唔知原來時間過咁快。 同埋個氣氛，你個氣氛你覺得好掂。 呢個鐘自己睇，原來真係差唔多要夠鐘收工啦， 送鐘。 多謝大家利是。我反而讲嘛，我翻去，等下你咪要见下佢啊，我嚟揾佢。 传说中个钟系咩嘅咧？ 俾你啊，伯母，新年恭喜发财啊！ 嗱，我有我嘅角度咧， 准时收工。 即系你要有嘅，其实都有晒咁滞嘅，但我又冇去到 准时收工，好紧要。 你送钟搞唔掂啊，真系搞唔掂。你拎起嗰阵时，你有冇谂清楚？ 佢冇啊，冇禁忌 啊，你个人冇乜啲禁忌噶嘛。 OK， 我呢个咧。你當我個諗法就係、是，喂，你送上一個士啤，士啤嘅意思係咩？你有時突然之間啲嘢壞咗啊，啲嘢拿起手用唔着咧，你唔 電話俾 你出去揾好難啊嘛。呢個咧係一個 portable 嘅，即係好正路會用到嘅。但因為譬如我估你喺屋企會多嘅，但如果你出去嘅時候，有時拿起手冇一個方便嘅話咧。咁有呢個士啤又好，或者點樣拎出去咁啊方便？ 學下嘢啦，一個大佬， 呢個真係太老土啦！ 學下嘢啊，大佬！ 你呢個直情啊，一啲都唔老土啊，仲好新潮添。送個鐘俾佢， 唔係呢個我個人經驗嚟，我發現直播真係好需要一個鐘， 係， 如果唔係就會原來十二點幾啦，唉，算啦， 臨鐘臨鐘， 係啦，差唔多啦， 有冇得教響佢添啊？直情可以喺個 live， 我本諗住買timer噶，即係嗰啲咧考試嗰啲 白色個咁樣， 係啊，但我覺得好似呢個可以直情睇到幾點。好想揀呢個， 係啊，咁啊網友夠鐘啦，係時候咁我又走啦。 聽眾都差唔多今日嘅訪問， 兩個禮物啊，你會揀邊個贏咧？ 揀邊個贏啊？ 係啊， 等我先送 我有 planning 喎。 送鐘呢個直頭係扣分，你明唔明啊？其實我諗住我本身要俾分，即係打分，要俾咗分你，我覺得係要加個負分落去咯。即係你前面就算幾高分，你前面加個負應該係好。 三千分啊！ 三千分。 好高分啊！你三千多副啊， 好啲啦，老土老土但系好啊嘛，你新潮会舐嘢。 系啊， 老实伴侣，我揾唔到嘅灵魂伴侣， 你揾唔到。 欣赏我嘅幽默， 佢一个理性嘅伴侣，好理性， 理性， 我呢个好理性。 有用，唔系啊，真系出街，我今日咁拎住咁样拎住个架出街咁样，好危险。 拎住个钟出街噶，你真系几点啊？ 喂。 加多兩條繩變錶添，你或者掛條頸度咁樣，好多人嚟問你幾點啊？ 錶， 所以最後你揀贏嘅就係呢個 手機架啦，梗係。 make sense。 make sense， 明智嘅選擇。唔係，同埋你細個架咧最方便係真係有時候覺得自己幾靚女咁，但你乜都冇拎出嚟，你咪出嚟拍攝啊嘛，你真係好。日常你拎住電話喺度行咧，好攰嘅。咁呢個架係幾好嘅，真係。 啱啊，揀得好。 不如睇下幾細咯。 但佢得60cm 啫喎， 細細地咯。 細細地啊。 啱用啊。 60cm 夠用咯。 你個鐘都唔係大得邊？你個鐘，大家唔好以為佢係一個好似塊面嗰啲咁大嘅鐘。呢一個呢個係咩 size 啊？ 我特登揀個細噶。 呢個係 你唔可以俾人知道你睄緊時間啊嘛？你明唔明啊？ 你有冇諗過個鐘？唔係你個鐘唔會出鏡啊，但你個鐘咁細，咁我咪要睇得好辛苦咯。你揾個大啲嘅時候， 出街拎住大成個 pizza 啊啲咁樣。 但係好期待呢個鐘出現喺你嘅直播嗰度。 我會黐喺額頭度喎。 我俾人知 道。你幫我睇住時間。 下次完嘅時候拎個鐘出嚟，大家真係完啦，夠鐘 啦，啊、 大家見到冇壓力。 冇 压 力啊！ 完啦嘛， 好啊，完啦，咁多位听众今日嘅访问都完啦，好啊，再多谢小志嚟 ，thank you。宁静时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 来及时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连珠，重要是没意义靠贬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想跳，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听过由张曼沙派台作品《刹那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观塘秀茂坪村秀华楼被围封强检，大约2070人接受检测，发现259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同埋36宗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话将会向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提供尚待入院或隔离设施时的健康建议同埋消毒用品，以供有关家庭在等候期间使用。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约790户，当中44户冇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预算案提出再派发消费券，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当局不希望与注射疫苗拉上关系。他说虽然长者的接种较慢，但他们往往是最要支援的一群。去年派发消费券的时候，他们亦都较为紧张，不想增加他们的压力。对于有声音认为应该改派现金，陈茂波说，疫情下市民受到很大的经济压力，即使到四月的时候疫情仍然未受控，但有半年的消费券使用期，他希望消费券能够注入经济，发挥乘数效应，稳住工作职位。他说派发现金或者消费券等措施不是恒常做法，强调农历新年之后的情况严峻，要了解民情，加上公共财政由本来的赤字在政府发债之后录得盈余，就市民的痛感，外界希望能够善用财政储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本港去年2月26日开展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预计还有几日就能够达到第一针九成接种的重要指标。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去年8月5日本港第一针达五成接种率，至今个月6号才达到八成。经过一年的推动和全球的接种经验，相信大部分市民都明白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重要性。而近日公布多宗重症和死亡数字，都反映了过去强调的实情。他说截至前日，包括儿童在内的死亡病例至少有200宗。根据流行病学分析，未完成接种疫苗人士的死亡率是完成接种人士的7倍，强烈建议未接种疫苗市民尽快接种疫苗。俄罗斯向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据报首都基辅市内出现巷战，乌克兰政府官员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寻找避险处所。美联社报道，暂时未能够估计俄军推进速度，但据报基辅边缘出现冲突，

佢已经睇中人嘅啦。之前无声浪当中的合作 Cat 发现监制何炳剔 vocal 是很细致的，当他今次想写一首很 detail 很细腻的作品，即时他脑海就想起这位监制邀请他一起合写。作曲 Cat 何炳信，填词王乐怡。编曲监制何炳信，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王然 Little Peop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啊，继续呢个同心抗疫齐打疫苗，所以你喺屋企啊？ 系系啊，同心抗疫齐打疫苗， 冇错。讲下呢个时间啦，下昼嘅3:40，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嘅，咁就唔好嘥时间啦，我哋听下今日推介啲乜嘢啦。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今个星期推介你嘅呢一样嘢呢，係同你点样去处理你嘅头发有关嘅。我諗大家冇得剪头发呢段时间都应该有好多嘅感受㗎啦。但今日特别攞出嚟讲，係因为新鲜滚热啦，发生咗一单嘢，一人间呢就话俾你听係咩事。咁至于去到讲呢个头发啦，有啲咩可以讲呢？其实平时嘅我，大家睇啲相都知道都係戴住啲帽啊成啦咁。但喺假帽方面呢，大家真係要諗清楚嘅。因为唔同嘅帽型咧，摆落去你个样度咧，都有分夹同埋唔夹嘅。所以第一你要留意，就究竟自己嘅面型其实系适合一啲咩类型嘅帽咧？咁起码平时唔系好大帽嘅你，而家落楼有阵时叫做买少少嘢又好啊，或者点样都唔会显得太过核突啦。而第二啦，就系呢个我比较新啲嘅体会，就系究竟喺屋企洗完头、吹完头嗰把头发应该点样处理呢？平时又是一样啦，我都唔系好理嘅啫。但系而家就觉得唔系，佢开始掟落嚟阻住我咯。你话出街可以叫做拨下佢，好似几有型啊。喺屋企都冇人理你，冇人睇，咁啊整嚟做乜鬼咧？系咪先？所以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推介你，无论系在家定系出外都好，呢把嘅头发应该点样样去处理佢呢？今个星期笨毒兵团报告完毕。 好啦，讲到呢一把头发呢， 应该要讲下你今朝嘅经历 要啊，係啊，呢一把嘅头发就係关佢事啦。话说咩事呢？咁平时我返嚟公司呢就即係帽一定戴㗎啦，近排可能冻啲呢就会戴冷帽咁啦。咁但係呢几日开始呢，唔知点解几鍾意啲头发抌落嚟啦，开始。即係有係啊，呢个可以追溯返呢我细个嘅一个愿望嚟嘅。系好似好夸张啦，但系我读小学嘅时候，我身边 谢霆锋系咪？ 系啦系啦，类系啦系啦，佢啊，譬如陈晓东啊、郑伊健啊，你都系嗰段时间啲好红嘅男明星啦。佢哋啲头发都系长长啲，抌落嚟之余咧，佢系抌落嚟，你系可以个头揈一揈，跟住啲头发就会好似 即系拨一拨咗喺侧边咁样噶嘛。以前啲男同学喺学校受欢迎咧，我留意到就系嗰啲头发系比较长少少，佢哋可以做呢个动作，每次做呢下我都觉得人哋好有型。 哦，即好似我咁样咯。 啊，你其实你个头发个底都得噶，因为你油顺底啊嘛，都系会 系啦。哦系啊，因为好多人都话，即系当然即系大家都话啊，疫情关系，即系都系嗰句啦，同心抗疫齐打疫苗，我哋留守家中啊嘛，咁啊一啲发型屋就暂停营业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话啊，会唔会过咗去到4月20号嘅时候，香港会出现一堆 F 师啊，或者系一班嘅一班嘅陈浩南咁样啦，咁当然大家就话你以为咧陈浩南，但其实你只可能只系欧阳振华嗰阵时留长头发美美天王嘅发型嚟嘅咋， 或者系古惑仔里边嗰个肥师啫，都系长头发啦， 系啊，咁即系呢个系其实即系留长头发，即系个人即系小弟都留过两次啦， 系啊， 即系几年前一次，然后铲青去到而家，即系大概两年多嘅头发啦，而家呢个留咗。咁其实即系留长头发呢个系一个先天嘅因素嚟嘅。即系好多女孩子明白，但系男孩子未必明白嘅。即系啲女孩子佢哋可能细个留长头发，然后佢哋有多啲研究就会知道，其实留长头发嗰个形状其实几取决于你本身个发质嘅。 系关事，真系关事。 系啦，即系如果你本身天生系直嘅、长嘅、柔顺嘅，咁你自不然可以做到好似人哋嗰啲洗头水广告咁样一食啊， 沐浴巨星嗰啲咁。 系啦系啦，即系沐浴巨星系沐浴嘅，呢个系洗头巨星。系啦，咁佢就即系嗰啲洗头水广告咪好兴，有只手指一戒哦。捉唔到嗰、那個頭髮噶嘛，即係佢做到嗰種柔順嘅效果，其實唔係個個做到嘅，即係有啲女孩子可能佢天生係攣毛咧，即係頭髮比較攣啊、硬啊、曲啊嘅話咧，其實佢係做唔到呢種嘅柔順效果。如果佢揀留長嘅話咧，就好容易變成邊個咧？好容易變成海格啊！即系 哈利波特 咁啱早两个礼拜，我哋都睇翻哈利波特，就会醒起好多人真系会留到海格咁嘅样噶嘛。咁所以其实系几睇你本身个发质去决定你留唔留到长头发咯。所以呢个咧，其实我谂我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我谂即系都唔系好细嘅，中四、中五嘅时候已经开始知道每个人嘅发质系唔同咧。其实你应该系要留唔同嘅发型先系最适合你嘅。 系啊，系啊，我其实小学嗰阵时候就啱啱讲嗰样咯，好似你咁讲嗰啲咧，我就知道，因为我个头发做唔到嗰种可以揈啦，同埋我啲头发开始长少少就会乱啦。 唔系，其实你睇阿波妹应该都知道，因为波妹我即系就咁睇相啦，即系见过一两次真人睇相，佢应该都系即系，既然你哋个样都似，我估头发应该都似，即系佢都系偏硬骨嗰只嚟噶嘛，啲头发 系 粗身啲噶嘛，所以其实如果佢唔系扎起而放落嚟嘅话咧，系会几似一啲冇打理或者用咗好多年嘅扫把噶嘛？ 系噶，所以女仔即系佢作为女仔长头发佢烦噶，因为佢细个嘅时候佢嗰啲头发好似电亲咁样嗰种乱嘅，即系乱得好劲啊！ 系啦，除非即系当然假设发型屋有开，佢哋夹硬去做呢个负离子， 系 去做翻嗰个效果。如果唔系嘅话咧，系去唔到心目中嘅嗰个形象。所以其实发型咧就好似你着衫咁样，系要衬你嘅面型，或者衬你嘅发型，再衬所有嘢再衬埋一齐，先至揾到最适合你嘅嗰个造型咯。 系啊，系好难揾噶。然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呢个长头发唔系，好似唔系好夹个原因。我唔知系咪唔夹我啦。咁翻翻去，即系今日发生咩事咧？咁就话即系 enjoy 紧啲头发抌落嚟啊，揈下揈下，好似好过瘾咁啦。跟住咧，咁我翻到嚟喺公司嘅门口嗰度，咁啊例牌咁啊嘟完之后，咁啊入嚟啦。咁啊通常 show 一 show， 咁跟住reception 嘅姐姐就会开门俾我噶啦。咁咧。嗰位咧都系平时见惯见熟，大家都会认得嘅嗰个同事。 系，你认得佢，佢唔认得你。 佢都认得我嘅，佢认得我嘅，系啊，因为有时嘟完之后，佢就会自动即系帮我诶揿个门咁样，或者有时会倾一两句啦。然之后今日当我嘟完嘅时候啊，佢问咗一个问题啊，你系咪呢度嘅同事啊？我心里面打咗个突，因为平时都抱以一个好友善嘅眼神同笑容，大家即系 say 个 hi 咁样。今日佢突然之间嚟问我，你系咪呢度嘅同事？我嗰下我真系唔识答佢，突然之间，因为我嗰下其实即时系未捞到，点解佢会咁问咧？咁样，即系我未 get 到，系因为我今日放啲头发落嚟而令到佢唔认得我咯。 我想知下，即头发对于你嚟讲，头发个影响大啲啊，定系眼镜嘅影响大啲啊？ 你讲嘅影响嘅意思系边方面？ 即系对于人哋认得你咯。 我觉得 我觉得眼镜嘅 suppose 系，因为我戴眼镜同唔戴眼镜真系啲人会唔认得嘅。 因为即有时候你睇电影，我哋都话，切一定系假噶，点会戴咗副眼镜同唔戴嗰副眼镜唔同？但我真系认识有啲嘅同学咧，即例如可能 O cam 嘅嗰啲女同学啦。咁佢真係O cam 可能日頭玩，咁然後咁啊當然即係戴住個隱形眼鏡啦。咁、去到夜晚即係我哋可能再傾偈嘅時候，佢沖完涼、沐浴、更衣完之後，咁佢就戴翻副粗眼鏡嘅時候，哇， 唔靚啦！ 你係邊個咁樣？即係呢件事當然後尾攞翻嚟笑，但原來喺現實生活中係真係會出現戴咗眼鏡認唔到嘅人嚟噶嘛？ 我係眼鏡嚴重啲嘅。头发我觉得唔关事，但我觉得点解会我后屘一路行入嚟一路谂翻，就系因为我平时基本上九成时间都会戴帽嘅，即系冷帽或者乜嘢。当我冇咗一个，原来嗰、那个而家就知道系一个 signature 嘅嘢咯。你冇一个旧嘢，啲人就唔认得啦。 我想知道拣帽你系即系因为嗱，小弟就其实几少戴帽嘅、虽然好似之前有一集嘅访问就话，其实我而家屋企系储咗起码差唔多十五六顶嘅帽嘅，嗰阵时喺台湾你都帮我买咗一顶翻嚟啦。 系啊， 系啊，即系因为嗰阵时嗰堆出嗰牌子嘅系同呢个火影忍者 crossover， 咁所以小弟一口气就买咗差唔多十顶嘅帽啦。咁再加上嗰阵时即系光头嘅状态，咁如果话啊可以有顶帽保一保暖，真系争好远噶嘛。 系， 咁但系而家因为长头发咧，少咗戴帽嘅， 系， 因为有啲难衬啊。即当然有啲难衬，我觉得系其实都好因人而异，或者本身再加埋你嘅衣着风格，因为其实发型或者呢个帽型其实要衬埋你嘅衣着风格噶嘛。虽知道小弟即系平时出入都系着波衫啊、长袖，即系而家尤其是咁或者嗰啲运动嘅风褛啦，咁其实系几难去衬帽噶嘛。 因 为唔系话长头发戴帽唔好睇，即系有时你可能睇 Running Man 宋智孝，佢都会戴嗰啲棒球帽，咁佢都系长头发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 系啊，甚至乎啊，小弟日头公司嘅老板啦，佢都系长头发嘅，都系扎条辫嘅，佢都好中意戴帽噶。咁其实系衬到嘅，只不过要睇埋你本身好微嘅嗰个面型。因为佢我嗰时去买帽嘅时候咧，嗰位老板都讲嘅，其实要睇你嘅面型夹唔夹嗰顶帽，然后再睇埋你嘅发型，然后再睇埋你嘅身形同埋成件事。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容易就戴到个头太大，或者个头太细， 实 太细，个头个顶帽太大咯。 系，因为我有试过好多唔同类型。我最初戴咧即系嗰啲棒球帽，咁棒球帽其实咧都已经有分两种噶啦。有一种咧就佢后面有嗰啲啪啪扭嘅嗰条带去校松紧啦。有一啲嘅棒球帽咧，佢系one size 嘅，即系你有时候会见啊边个咧？体育主持邱宇勤先生成日戴嗰只咧， 系 啦。咁佢嗰种就系one size 嘅。咁我嗰时候有见过，佢觉得佢戴几有型，谂住自己买啦。然之后发现咧，原来摆我身上，我唔知系咪因为加个眼镜事啊，系好奇怪，你好似冇咗个头咁啊！因为佢你通常戴嗰啲 one size 咧，你嗰个鸭舌你会拧去后面，好似好有型咁啦。咁 变 相，咁变相你额头个位咧就 系 好 plain 嘅一只颜色啦，即系譬如我紫色第一帽，咁你额头，咁你个额头望落去咪好奇怪，你好似以前 LF2 嗰啲 Bandit 嗰啲兵仔戴住嗰啲红色头巾嗰种状态咯。 哦，系，因为嗰时我即系光头嘅时候咧，其实你戴帽咧可能仲核突噶。因为咧，因为你可能嗰顶棒球帽佢即系有个俾你调校位置嘅位，其实佢有个窿噶嘛。 系， 咁嗰个窿咧就透咗啲肉出嚟咯。咁其实系我自己觉得系唔衬嘅，即系除非你头发好浓密，然后嗰位头系 show 到你啲头发咧，反而系好睇好多嘅件事。即系呢件都当然呢个都啱啱话啊，系咪波衫唔着得？即系你讲起话似啊边位 邱宇勤先生， 我都谂起另外一个啦。嗰阵时话，如果我着波衫啊，再加顶嗰啲cap 帽啊， 广东呢个主持 辉啊，好似阿辉哥啊， 系 咁，但系即系当然身形唔似啦，系咪先？同埋佢块面系尖噶嘛，所以件事系好睇过我咯。 哦，系啊， 因为嗰顶即系大部分有一堆，即系你要戴棒球帽，究竟佢系高身定系矮身定系扁，或者嗰个鸭嘴究竟佢系平嘅鸭嘴定系弯嘅鸭嘴？其实嗰个就系真系睇你嘅面型或者你个腮骨位阔同唔阔咯。 系啦，即系所以而家有一啲类似叫啲咩火车司机帽嗰啲咧，佢嗰顶帽系冇棒球帽咁挺身嘅，佢屈啲，佢嗰个鸭舌系曲曲地咁样样嘅，好似一个拱门咁。咁嗰啲而家就轻啲嘅，咁啊戴咗之后咧就会发现，好似我自己觉得咧就贴翻个头咧就好啲，戴翻啲棒球帽咧就显到个头真系好似你咁讲啦，好大嚿啦。 咁未必好睇。 我都係戴嗰個棒球帽，即係彎曲嗰只。咁其實然後就個鴨舌揈向後咯。因為有段時間係好興個鴨舌係揈向後噶嘛。 哦，耶係。 即係其中一個係我哋細個學嘅一個即係童年偶像噶嘛。我哋細個。 木之功孝男啊？ 唔係木之功孝男啊？ 係邊個啊？ 係比卡超嘅小智啊！因为当佢揈个精灵球出嚟嘅时候，就要揈向后。细个个个僆仔一有剧舞嘅时候，都会做呢个动作噶嘛。出嚟啦，比卡超，然后就揈个顶帽去后边噶嘛。 系啊， 呢个系一个童年嘅回忆，同埋一个细个嘅。但系开始呢几年越嚟越多系一啲攬帽啊，或者可能渔夫帽啊、画家帽啊，或者草帽啊，都开始多咗人喺街上面戴。因为呢几年兴文青嘅造型啊嘛。 系。 咁但系我有试过戴嗰啲，即系冧帽已经系我最，其实冧帽对于我嚟讲系几棘手嘅一个大法嘅。 系， 因为个原因嗱，我对上一次戴冧帽咧，就系可能系1月1日行山， 嗯， 可能都系两三年前啦。咁或者如果长头发咧，就系嗰阵时去加拿大嘅时候，因为加拿大始终真系嗰个温度系-10几度嘛，去嘅时候，咁真系要戴顶冷帽，系笠住埋个耳仔嘛。 系啊。 好啦，咁然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假设我长头发，我究竟放啲头发落嚟定唔放啲头发落嚟咧？ 你嘅话，你长头发就应该要放落嚟咯，系咪咧？ 系啦，放落嚟，但其实放落嚟咧，有时咧系几唔舒服嘅一件事嘅，即系可能拮到条颈啊，或者个背脊系会晾下，或者尤其是好似嗱，我唔知道我有一个心理嘅感觉啦，喺疫情期间咧，我系几唔中意放头发出街嘅。 哦， 因为感觉上好似你四周围嗨到咧会污糟，所以咧我就少咗戴帽，反而喺疫情期间即系扎起咗干干净净嘅感觉。咁好啦，咁但系我亦都试过戴冧帽，即系例如我行山嘅时候，咁我放低啲头发行嘅话，咁会热噶嘛后颈， 系， 咁我扎起啦，咁我扎起好似拱咗嚿嘢喺个顶帽嗰度咯。咁就好似人哋生咗个瘤咁样， 系会噶， 系啦。咁所以同埋再加上小弟嘅一身嗰啲破旧嘅运动风褛啊，羽绒啊，成件事就会啲似露宿者嘅感觉咯。 哦，因为冷帽咧，即系本身呢部我都可以讲多少少。冷帽咧，我系有研究过，我真系上网 search 冷帽嘅大法。其实咧，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冷帽咧就净系得一款，因为冷帽其实佢有分，首先嗰啲针织究竟系密啊定系疏，即系你望嗰啲个 pattern 究竟系粗定系幼，其实戴落去已经有第一个分别。而第二就系嗰顶冷帽咧，其实有几深咯，因为有一啲嘅冷帽咧，佢冇咁深，佢戴落去嘅感觉似咩？似嗰啲和尚帽，即系阿方子豪好中意戴嗰啲咧。 但 系即系个质地唔系冷啦，但系佢嗰种浅厚嘅咧系一种大法。然后另外有一啲咧就系、是。一撇嘢好长，好似分类帽咁样样咧，佢会接起一接接。咁、有一个失败嘅例子，大家千祈唔好学嗰个就系周杰伦啦。如果你上网 search， 你就会见过佢唔知做嗰啲唔知咩活动咧，佢试过戴冷帽包住佢，同埋遮住咗个耳仔咧，就会显得好奇怪噶啦。 但系咧，我哋电台有位同事戴帽系相对地好睇嘅， 系边个？ 黄天仪。 哦，系， 因为佢五官精致同埋佢个头细啊，即系我哋啲头大嘅人，如果再戴帽咧，就会令到我哋头更加大啊。尤其是如果戴嗰啲画家帽啊、渔夫帽啊、农夫帽咧，件事系几唔衬嘅，因为我哋搞到本身个头大啦，然后顶帽又好似好细，咁显得个头又再大啲。但系如果好似黄天仪咁五官精致啊，女神级嘅级数啊， 系 简直不得了啊， 系啦。咁啊，有一个咧戴帽，如果你想戴冷帽咧，佢系好睇嘅，但你系学唔到嘅。佢就系 Juno， 因为佢连对眼都遮埋。逛够了世界，别进了春风。活着自活着，万丈在细水中畅泳。偶尔爱上过一些倒影，流连路程何流流过几道明星，朗庭下像那绝境，难辨旧日风景。山水冻了变雪堆，山水半山水。 水，混杂绝望后便是泪水，衍生出心碎。糊涂若花水醉了会再醉，会跌进漩涡太虚。在于渠里，浸于肉里，同样乐至春水。 听过有麦浚龙嘅呢一首《约水三千》，其实本来我哋呢一个播歌环节，我都真系拣咗呢一首嘅，即系因为近排都听紧佢啲歌，但系估唔到啱啱啊，讲起冷舞都可以冷到落去度啊！嘅麦浚龙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